印度和安哥拉分别在6月5号和7号举行座谈会、电影欣赏会和讲演会，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。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称颂伟大的金正的同志的不朽业绩，说他把朝鲜劳动党建设成为一个与人民群众形成浑然一体、对他们的命运负责到底的母亲党。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朝鲜影片《未来科学家大街》。